好，各位同学，你们看看你们的左邻右舍，因为把脉要把互相左右帮忙把一把练一练，对不对？你们看你们左邻右舍，谁看起来很不顺眼，你不想摸他的，起来换位置。对对，很不想摸他的，你就站起来换位置啊。因为我跟你讲啊，把脉这个东西很可怕哦，真的会有能量的传导哦。就是比如说我，你知道一般的医学不是都说感冒是病毒吗？对不对？就是应该是病毒感染到然后怎么样，可是呢我们临床的经验都觉得感冒好像是能量。因为啊，如果这个人有感冒，你帮他把脉，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一把脉，那个当下他所有的症状你都有了，那 传染 了，对，会传气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中医的世界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物质跟能量的分界是非常暧昧的。而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我们的伤寒学啊特别妙的地方，就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医学的检证都会说病毒感染是有一个病毒进入你的那个基因复制系统，对不对？要你帮忙制造出它的同类。但是在非常微观的世界，很小的世界里面发生的具体的事实，可是在伤寒论里面，比如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它描述这件事情会说你的身体感，你身体感，你的能量的身体感，感觉是哎，受了这个病毒就特别怕风或者特别怕冷，然后呢你就想象有一股风气或者冷气钻进你的身体，那你用这个药那个药组合成一个桂枝汤、麻黄汤，把这个风气冷气逼出去，而且还有方位哦，就是逼到哪里的时候，他会觉得风气冷气还咬住你的这个后脑勺不放，还要再把它推一下怎么样的，就是完全把一个疾病经验转化成一个身体感的内功经验，对不对？然后就是把它从形而下的有形的世界转码成形而上的好像灵魂上面的世界来处理，然后用药也是用了这个药的能量往哪里推哪里推，就是把有形的事件具体的事件转码成无形的事件，这样子来处理。也就是说这个中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性，我们称之为物心不二，就是物质跟你心灵是一体两面的东西。那如果要用另外一个什么宗教术语来讲，就是色即是空，就是有形的世界就是无形的世界。那如果要用近代的那种新时代心理学讲法，应该会引用荣格心理学常用的字 synchronicity， 感应，同步同调的感应，就是或者 synchronicity 如果要用另外一个讲法叫什么，英文是那个现在那种外国的玄学界常常用的字 as above so below，就是上有其能则下有其行，就是上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有形的世界就会发生什么事。 As above so below， 那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我直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庄子里面的一句话，每下愈况，越往低级的地方早越能看到上面的真相。就是所谓每下愈况的那个应用，就是说你修行，你不要讲说你知道他什么境界第几地的菩萨，不要讲这个，看今天你老婆不合你意，你生不生气，对不对？就是越低级的地方越能够看到上面的状态。那还有就是像什么能量宝石或者中药，对不对？也是这个说法，就是我忘了是哪个英文，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我看一下笔记本，对不起。糟糕啊，上课还要翻书啊，好丢脸啊。啊，是这样子写。就是形态及功能，这就是中药本草学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就是呈现出这个形态的东西，它的长相就已经显示了它的功能。所以就是有形跟无形的世界是非常紧密的一体两面的存在着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呢，因为悟性不二，所以我们能量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会具象化在我们的寸口啊，就是两个手腕这个地方。那我们的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啊，有一个这个把脉的这个表格。那你看啊，把脉的基本盘，我同学自己给自己把脉啊，比较好把的姿势是这个样子， 就是自己拖着自己的手，这样子比较放松，脉象也比较准。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就是因为把别人是这样把嘛，但是自己把自己的话不要这样子把，从下面拖住比较好把。那这从下面拖住啊，首先我们手这边有一个凸凸的骨头，看到没？ 你呢先摸到这个凸凸的骨头，然后呢把手指头抠进来一点点，然后按到这个骨头里面，是不是那种感觉要脉的跳动，有没有？那这个凸凸的骨头进来按到那个跳动，就是我们在讲一项寸关尺的关的位置。那关的位置上面一个手指头是寸的位置，然后下面一个手指头按到的是尺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按到的三个点就是人的上焦、中焦、下焦。而中国人认为呢，人类比较能量的部分比较往右边，比较物质的部分往左边，所以右手脉叫做气分，左手脉叫做血分。气是比较能量的，血是比较物质的。那气分跟血分呢，那气分的上焦是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能量的肾，也就是内分泌的肾。那血分呢，有形的世界，上焦是心，中焦是肝胆，下焦是泌尿系统的肾。当然有一个东西叫大小肠，大小肠的能量的部分呈现在上焦，就是大小肠的能量，比如说小肠的能量是把上面的寸，就是心脉，那大肠的能量是把上面的寸，也就是肺脉，可是具体的物质的部分把下面的尺，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啊，我们把脉第一课就来私生活大揭秘啊，你呢把你的这个从旁边的同学啊的这个右手寸关尺先定出来，然后你把他的右尺脉，那右尺脉呢，右尺啊，右边的下面，右手下面这个，就是等于是我来，也可这个右尺脉也可以把能量的肾的能也可以把到大肠。那第一个把脉的第一课 lesson one， this is a pain 啊，这个我们的 this is a pain 呢，叫做你便秘了吗？来，你来把这个人的右尺脉按下去以后，有没有觉得好像按到里面有一点硬邦邦的一坨东西在里面？就是如果你最近是大陆同学，忙着观光导游旅游都没有时间上厕所，然后大肠里面颇有一点堆积的话，那你就会把到那个人的右尺脉，好像按下去的跳动有一点硬硬的。好了，大家都不会想被拔出来自己便秘的，好，那我们不然再拔一个，你痔疮了吗？啊，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先说啊，就当有某一个脏器在上火的时候，这个，哦对了，我先说一下，这个把脉啊，轻轻贴到皮肤叫做浮取，摁到肉里面叫中取。掐到骨头边叫沉曲，浮中沉，这样可以吗 ？OK。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在上火的话，如果他在上火的话，基本上你只要按到浮中之间，就会觉得他的皮肤底下好像有一个尖尖的东西在戳你的手指头。所以呢，如果你把他的右尺脉，也就是右肾或者是大肠的位置，有尖尖的，很明显，一按进皮肤，就是那个脉有个小点，尖尖的戳到你的手指尖，那他现在应该是有大肠火，那多半是有痔疮。那你有痔疮吗？我看这个样子，大家都不敢把了，把了也不敢讲，对不对？所以你先不要把那么黑暗的啊。我们先比较基本盘的，我们把个虚实好了。 好，各位同学，右关脉，右关脉叫脾胃脉啊。这样子，因为刚刚同学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前吃了中饭，那如果你中饭呢吃得很饱很饱很饱，而现在还没有消化掉的话，那你的脾胃脉拔起来会比较扎实一点。如果你呢这个中饭吃得很少，甚至没有吃，或者你消化能力特别好，现在已经饿了，你的脾胃脉应该拔得到比较空虚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们先练虚实，好不好？所以同学，你们不要告诉你隔壁的同学你刚刚吃的如何，现在感觉如何。然后呢，现在各位同学，你要我们就一个人的饭量，比如说差不多一个人的饭量基本盘一个便当好了，对不对？你要把左右的同学拔了之后，静静跟他讲，我觉得你没吃饱，或者你吃的太多了。啊，这个东西呢，像中医啊，要请人吃饭，对不对？我们说，哎，要不要就留下来吃饭啊？不必不必，我刚刚吃过了，对不对？有人会客气一下，那就抓手一把就可以，你说谎全空的啊。那所以各位同学来把一把你隔壁的同学吃得饱不饱，然后呢或者是消化有没有已经消化到饿了，然后再跟同学确认一下有没有把准，好不好？给你们三五分钟练一下啊。猜测你身边的同学吃饭中饭吃得饱不饱的命中率还可以吗？哦，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对吧？好，那第一关已经过了，啊，这不准啊。好，再来，好了好了，再来，我们来问第二课啊。同学，我们不是说 人刚刚不是说，人如果在上火，人某个脏器上火的时候，你轻轻的按到浮曲跟中曲之间，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比较尖锐的小点这样顶下来嘛，对不对？那我说一个脉象的故事哈，就是中国人不是说生气伤肝嘛，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生气了之后啊，立刻就发飙了，那不见得伤肝。但是如果你生气之后不发作，隐着在心里头一直不舒服，那那个就会立刻就有肝火反应。所以生闷气还要不表现出来，叫做记恨的那种情绪，就会让你的肝脉立刻呈现出尖尖的脉，就是立刻就有肝火，就这个能量是相当清楚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肝火上来以后，会在四五天之中，如果你都没睡好，那不会退；但如果你睡得还不错，它就在四五天之中慢慢从尖尖的越来越钝，越来越钝，越来越钝，越来越钝，慢慢平下去。所以这是所谓的半仙把脉法，就你一把脉就可以告诉你，你三天前生过气，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各位同学来窥探他人隐私，拔一下他的左关脉、肝胆脉，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拔到那个微微的尖尖的，然后就可以问：哎，你几天前生过气呀、啊？然后感觉一下大家上火的程度。而且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在拔这个脉的时候，你可能会拔到一种脉，叫做隔脉。就是啊，它的这个肝胆脉上面好像结着一层厚厚的茧子一样，就好像盖着一个隐形眼镜片一样，那种有一层膜，有点硬硬的，那就代表这个人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脉象，一次上火尖一次，两次上火尖两次，三次上火太多次了，然后就磨出茧了，就一层厚厚的。然后当你拔到这样子厚厚的一层的脉，就这样子讲：哎呀，你这二十年来真是受尽委屈啊，对方眼泪就会滑落了。 好靠背。 什么好靠背？ 这什么话？ 就是终于要被煽情 啊！ 所以 都不知道该怎么。 所以来来来，大家互相拔一下，倒是一次尖尖的，两次尖尖的，还是有隔脉出来了。来来来。各位同学怎么样啊？有没有人当成半仙了呀？当然了，就有一类的人他的脉象不会很准，就比如说在吃西药的安眠药啦、抗忧郁药啦、降血压药啊，如果是有在吃西药的人，很可能他的脉象是不准的，会糊掉。哎，有没有人？我不要说你哪一天生气啦，有没有人把到有人有肝火的？就是有尖尖的，左关有尖尖的，有没有啊？有哈。那那个人有没有生气啊？还是吃了太多热的东西了？啊，所以后面的小赵是已经练成了半仙的技术了，是不是？这是奇才啊！然后还有没有人拔到有肝火啊？好，换下一招，换下一招。 好的， 好， 好的， 一直玩呢、啊，一直玩呢、啊。好，好了，好了，好了，下一招，下一招。啊，下一招大概我们这一班哦，能够啊，怎么样？ 没有，现在是半仙养成班。 半仙养成班啊，对对对，半仙速成班啊。好，下一招，下一招。比如说是这种尖尖的脉哈，如果你在左尺拔到的话，左尺拔到的尖尖的脉，第一个是你的泌尿系统的肾在上火，所以你就尿道炎或者什么东西啊，左尺的尖尖脉。但是有一个情况，哎，那可能左右尺各有可能在左尺，可能在右尺，就是如果你拔到一个人尺脉啊， 因为尺脉通常不会有尖尖的脉。如果你把到一个女人哈的尺脉左右尺其中一边有尖尖的脉，非常可能是她有喜了。因为她人在刚怀孕的时候，那个受精卵对身体来讲是异物，身体会有免疫反应。所以两尺如果哪边把到尖尖的脉，可能是这个女人刚怀孕一个礼拜。所以各位互相把一把，有没有人有喜的？不要男同学举手说我有啊。哎，那我现在要说哈，如果男同学的右尺，哎，听一下，如果男同学的右尺啊有一点尖尖，但是不是那么尖，而是那个右尺脉那个尖法好像是从底下啊、哦、有一个气泡浮上来，就是一坨东西上来然后散掉，一坨东西上来然后散掉，这代表他的这个右边的肾啊很忙。那为什么很忙呢？不是上火，但是忙，这代表他最近射过精。所以呢男生的右尺有一个好像气泡的脉上来，跟气泡脉上来散掉，那就是最近有房事的损耗。哎，大家好沉默是不是？来大家心里有数啊，夫妻游台湾到底感情好不好？好，随手把一把看看。那这个肝火的脉呢，除了生气的那个尖尖的脉然后慢慢变钝之外，还有一种肝火是这样子，又有火又有紧张，那是什么呢？失眠的脉。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肝有在每天都睡不好的话，是那个张仲景说的那个酸枣仁汤的脉象，就是他的左关是浮涎喜，就是他的这个左关呢，是你一搭到皮表就能感觉到那个脉在跳动，很浮在表面。然后呢那个脉呢是勒成细细一条的，而且呢那个气度是比那个少阳病的弦脉还要更细一点点。浮涎细拔到的话就会说，哎呦你最近都没有睡好。有没有人有浮涎细？应该有吧。 有 哈。这是没有睡好的脉。好，可以吗？这个应该很容易把到的，对不对？很多同学都有把到的吧？细是很细条。要把把别人，有别人比你不细的。好，再来啊，再来一个。刚刚这个睡不饱的浮涎气的脉，我们再换一个地方找找看。其实这个不会很好找，就是如果你同时左寸跟右关都可以把到一点浮涎气，因为右关是脾胃，对不对？左寸是心，是不是？如果你左右关跟左寸都把到浮涎气的话，代表这个人怎么样？思虑伤脾，想太多。所以刚刚那个左关浮涎气这个脉象就直接对到酸枣仁汤。那刚刚说右关跟左寸都浮涎气，直接对应到归脾汤，就是想太多，所以他的心也耗损了，脾也耗损了。在五行符码里面，就是人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动用到脾胃的能量啊。所以你们有没有人是思虑伤心伤脾的呀？总有吧。左寸右关， 我跟你讲，同学，你们要开始，接下来开始要左左右右，就前前后后要互拔了啊。因为这个脉比较琐碎一点，所以又拔不到也没关系，好不好？好，各位同学，再练下一招，再练下一招。这个弦脉啊，我们这样说，我们中国人的脉象啊，在外国人也一样啊。中国人的脉象是会随四季改变的，就是因为你看啊，人的气血对不对？一定是冬天比较收敛，春夏比较打开，对不对？所以通常呢，我们会说，好像在冬天的时候脉啊都细细沉沉的，因为气血都收敛了。那到了春天，就好像河流开始有水流动了。但是那个春天的时候，水流动，那个血管还没有血在流，但是血管还没有拓宽，所以那个会有一点紧紧的感觉。所以中国人会说，春天的脉是偏弦的，因为一条细管子还没撑开，但是绷得比较紧，所以春天脉是偏弦的。然后等到真的到了夏天，撑开了就会变成红脉，所以夏天的脉是红的。那当然这个。中国人也会说，以这个五行对应，肝胆的脉正常的现象比较弦一点点，因为它是春气。然后呢，然后心脉是属火，正常的心脉是比较宏大的。但是你们应该90%人的心脉都没有宏大，因为大家这个年头大家心都用的很多，不够笨，你知道吗？就心脉要宏大，必须日本人说的天内，就天然呆的人。那我们现在都没有天内的人了，每天都在伤脑筋啊。那这个到了秋天的脉呢，中国人认为秋天的脉是水退了，但是脉管还没有完全退，所以秋天的脉就是扶着取就会取到，但是一按里面是空空的，代表说水退了，但是那个没有压力的空水管还在那里。到了冬天的脉就缩小，整个沉下去了，所以肺脉是浮而空，肾脉是比较偏沉，这是它的基本状态。那至于说脾胃这个土的话，是五行里面其他四行啊交互作用的，所以中国人认为每一个季节的交替是属土，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征的脉，所以正常的人的脾胃脉应该是拔起来糊糊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那这个糊糊的这种脉象呢，就是所谓的平和中正的脉象。那如果，但是中国人又认为人啊要死不死是决定在有没有胃气，就是你能不能吃饭，已经连吃饭的能量都没有，你这人就要死了。那这个胃气呢，有一条就是人的胃里面有一个能量分支到心，叫做虚里的能量。那心窍是由胃气在提供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胃气的时候，就是脾胃脉啊整个都空掉的时候，它的其他的部分的脉会呈现一个脉象，叫做真脏脉。就是说本来这些脉象，一个人的脉象有一种不是那么极端的感觉，是因为我们脾胃之气在安稳住它。那这个安稳住它的脾胃之气如果完全没有的话，这个人脉象就会是你把这个心脉就整个鼓起来，宏大的不得了，把肾脉就沉到底下，像沉在河里的石头一样，肝胆脉弦的像是摸到那个刀背一样，然后肺脉的话整个浮浮的空空的，就是五脏各显其真面目的时候，这个人大概很快就会死掉了。所以真脏脉是一个会死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样子拔来拔去，对不对？如果你拔到一个人脉就是特别的强而有力，比你拔或者正常人都强3倍，那大概也是几天就要死掉，那是要回光返照，就全身能量都要散掉了，在散功状态的人。其实我从前在教偷偷教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真的就是那种脉，然后我拔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会下意识的逃避，就是他跟我拔到那个脉之后，其实我就过左右而言他，然后过了很久很久，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想到说，哎呦，跑到那么可怕的脉象，为什么我 我就没什么反应。然后不久又听说那个同学就过世了，很短的时间，就是人要死之前呢，就那个脉特别的大，特别的有力，澎湃汹涌的不得了。那么，那我们现在呢，来把一个脉啊，你血虚吗？啊，血虚有一个汤证叫做当归补血汤。那当归补血汤的脉是什么呢？是左关啊，左关就是肝胆这边，左关呢很浮很大，看起来是浮大就是很汹涌，但是一按到里面发现整个是空掉的，就是浮大红抠抠，就是像葱管一样，就是一圈葱管按下去整个是空的。这个东西啊，当归补血汤那个原来创方的人他是说，如果左关是浮大红滑的话，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脉按到底啊，好像有一种有弹性的东西，又好像有一条泥鳅，你按右左边它滑到右边，按右边滑到左边，就不让你按断掉，就在跟你有弹性的跟你杠，这个叫滑。浮大红滑，这个人可能是在正在发高烧，但这个东西浮大红滑是白虎汤证，要用石膏去清热退它的大热。可是浮大红空是血虚的不得了，所以血虚而发热，就这个人已经阴虚到极点，但阴虚发火了。那创伤归补血汤的人就说，你遇到浮大红的脉，你千万不要就以为是白虎汤，因为如果他其实是血虚而发烧的话，你一个白虎汤就死翘翘了。所以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标准的血虚脉。那各位同学，你们把左左右右的这个左关脉，哎，最好把到前前后后，你们看一下这个人的左关脉啊，有没有这个浮又又浮又大又空的倾向，那你就知道这个人血大概是可能是蛮不够了。那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就是外面把很了有力气，一按到底下都没有。千万不要说学中医啊，把脉这么难哈，我怎么学？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今天这个把脉的课只是让你玩一玩，实际上等到真的学伤寒论的时候，发现很简单，因为伤寒论的脉象太单纯了，就把一个浮，把一个沉，把一个大，把一个小，把一个弦就好了，打完收工。所以，就是同学，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东西，我说疾病。哎，同学听一听啊，这个疾病框架的问题啊，没关系，这本来这堂课不要讲，下堂课再讲嘛。那个，好，各位同学，各位同学，我们上次不是之前的课不是有讲到说，一个人肝阳虚会陈皮，对不对？就这个人神经紧张会影响消化，那这是什么样的脉象呢？那我们说，肝胆的脉是偏咸的，对不对？脾胃的脉是平平的、软软的，没什么特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同时把对方的左右手，你看哦，有没有可能他的这个本来应该平平软软的脾胃脉哦，居然比肝胆脉还要咸？这就代表肝胆脉的那个神经紧张已经压到脾上面去了。那这个人的状态就是，他的压力，他的工作的那种紧张感，会让他的消化极端的不良。 所以有没有肝陈脾的脉，就是右关的这个脾胃脉居然很弦，但是这个肝陈脾的脉是辅在中间的弦，如果它是沉而弦的话，那代表它的脾胃里面有痰饮，那另外算痰饮脉也是弦的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这个脾胃脉是有比较偏弦一点的，有没有啊？大概要几个月吧，就是你的人生故事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你有没有说是最近压力大然后消化不好，不好，这个应该自己会晓得的不是吗？ 有 吗？有吗？ 是 好，那再来反过来啊，我们说肝可以欺负脾，脾可不可以欺负肝呢？可以，就是啊，人的脾胃是很容易堆积湿气的，如果脾胃太湿啊，造成一个湿阻中焦的状态，那其实这个湿气会影响到肝的代谢机能，所以脾胃长期湿的人啊，他的这个肝的代谢机能会被闷住，闷久了以后啊，肝脉就不弦，而这个肝脉会拔起来好像啊，你按进这个肉里面会觉得好像沉在底下有一坨软软的像馒头一样的东西在底下，就是水里有一个馒头，这个画面好像有一个电影叫无极，是不是有这个画面出现过啊？就是那一个就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难看的电影就是听说第一名被一个什么富什么居什么图串掉了啊，那个 是 那个那如果你的肝胆脉啊被脾胃的这个湿气闷住了，已经变成不拔起来一点都不咸，反而是按到底下好像一坨东西软摊摊的在那边，那代表这个人已经脂肪肝了。 哦，脂肪肝就是下面有一坨 一坨，所以脂肪肝也是一出手就会知道的事情。还有各位有没有人可以举手说你拔到脂肪肝了？就是肝胆的脉不但不咸，反而好像一坨东西沉在水里一样。当然呢，还没有变成脂肪肝，但是脾胃太湿的人，我跟你讲，脾胃湿的人是什么脉？脾胃湿的人的脉是这样子啊、哦。从前还在用卡夹录音带的时代，你知道那个录音机啊、哦，按个钮会咔嚓一个弹开那个盖子，对不对？但是有一种它做一个比较矫情做作的东西叫油压装置，就是按下它弹开来，就是那个脉象没有这样啪啪啪的感觉，而是这样就是脾胃湿的脉。因为有的同学他有的时候一伸舌头说，哎，老师我舌苔很白啊、哦，我是不是脾胃湿？那你就要把脾胃脉去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脾胃湿，因为啊，那个人的那个少阳病三焦不通，人的水运从沿着淋巴的那个水都运行不通的时候，舌苔也会很白很厚，可是那个不是脾胃湿，那个是三焦不通，那那个脉是弦的，那这个如果是脾胃脉的话，那就是哎这样子，本来应该这样有弹性的脉，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脾很湿的脉，那就是平胃散症啦啊、哦，那去脾湿。好，好了，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我就班上现在已经慢慢开始萌芽半仙跟神手了。好，再来练下一招。好，练下一招。你虚劳吗？ 或者是你阴实吗？ 阴实好可怕， 叫阴实。 有肿瘤啊？好好好，有些已经说我有了，刚刚赶快去拔拔看啊。 哪里？ 就是虚劳的脉是比正常的脉更宽大。 哦，哪里呢？哪个脉？ 全部。所以这个要左左右右练练练练练，你会发现有的人的脉呢，哎，相当的小巧，那有的人脉就很大条。当然小巧到快要摸不到也是虚了，但是呢，因为太过拼命奋发，乃至于整个人都掏空的脉是大而空的，所以特别宽大的脉，我跟你讲，那个《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那个小建松汤证的脉，最常把到就整个脉是比任何别的正常的脉都宽，宽而且扁扁的。所以你虚劳吗？有没有同学在彼此拔拔，拔到较宽较扁的脉？来来来，一定有的吧？来拔一拔，拔一拔，拔一拔。好，虚劳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把到虚劳的脉啊？啊，应该很容易遇到了啊，大家生活都很操劳嘛。而且本来我们台湾人都很慢活啊，台湾人的虚劳脉还很多都是细细小小的，但这次有大陆人来，大陆人比较活得比较拼，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大陆人就有宽大的脉出来了？没有啊，你也是大陆里面的慢活组织啊。 对啊， 他们 这个台湾都是慢。 好。哎，不，如果有些人的脉他是真的就是比你强壮，那另外算啊。好，再来，你阴实吗？就是你身上有没有肿瘤类的东西？那这个脉哈，肿瘤类的东西的脉是这样的：承曲没有，中曲没有，浮曲没有，中曲没有。沉曲也差不多没有，但是按到骨头边边的时候，发现就紧紧的贴到骨头的时候特别有力，这叫做腹股脉。那如果你要贴到骨头边边的那个抗力大到你觉得它在滑，就是有里热，滑脉代表有里热啊，里面有闷住。就像有同学问我说我这个什么消化不良，胃不舒服，什么什么东西，我通常都要问一下，就是不要问你自己吧，你的右手关脉有没有滑？如果右手关脉有滑的话，代表你的那个中焦有热闷在里头，湿热闷在里头。右手关脉如果有滑脉的话，一出手就是半夏泻心汤哦。这个智慧财产权是江西的龙家龙哥哥说，他教我什么我要去卖都可以，但是要注明是著作财产权他家啊。一出手就是半夏泻心汤，就是右关有滑，有左关有滑的话是柴胡桂枝汤。哎，小吴啊，小吴摆摊在这里，这个桌子给你。左关有滑脉的啊，辛苦了，小姐姐。来，卖猪猪跟换钱的人来了啊。那这个左关有滑脉的啊，是这个柴胡桂枝汤加芒硝大黄。哎，要把那个左关里面淋巴里面的那个湿热抽掉。哎，柴胡桂枝汤加淋巴，再加大黄芒硝。然后呢，那个我就说，如果是你那个腹股脉不但腹股，而且滑而有力，代表你那个阴实脉已经阴实而化火了。基本上就是有癌细胞，滑腹股而滑而极有力，那就是有癌细胞。所以这种东西是这样子啊、哦，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是不懂中医术的，他说他的这个他的妈妈，应该说他的岳母啊，他的妈妈呢，哎呦，最近心情超恶劣。这个他因为医生诊断说他摸到乳房有硬块，然后到医院去等化验结果。 每天就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就七上八下的，对不 对？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他就说可不可以我来帮他看一下？然后呢，后来那个妈妈带来以后呢，我就原来是想到怎么样安慰这位老太太，就说如果真的一把是这个有癌的话，要怎么安慰她？结果一把，因为你知道，她乳房有硬块，这什么很可能是那个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啊什么的，就一把她的那个脉啊，这个肝胆脉一把，哎，一点都不郁闷嘛，看起来很通畅，就是一把脉就知道这个人是爱骂谁就爱骂谁的那种，就骂谁的那种人，然后就一把就可以说。里面一点复古脉都没有，就是很普通的脉，立刻就会说没有癌。然后他们好就检验出来了，果然没有癌，又成了半仙了。对不对？很简单嘛，就是报喜不报忧，谁不会？所以就是这样子来大概这样。然后呢，在下课以前啊，已经到下课时间了，我们同学有抗议说最近都下课不准时，还最近就昨天，但是。不过呢，我们就姑且准时一下，然后待会上课呢，我们就把脉做一个小收尾啊，因为今天晚上就要同学练把脉，那不要练的赶快回家，这教室要空出来，还有晚上班的同学，已经拜托大家回家，他在努力劝退中啊。那这个希望你们各自都有事要忙，台湾很美好的，去看夜景好不好？ 夜市很多。 那这个我们再教最后把脉的一两手。然后呢，就开始教伤寒的人第一个框架，太阳篇的方剂框架跟主症框架啊。好，那我们来下课。